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泥小鬼陆恒雇了个人去替他向那些商家收保护费，可是这个雇来的人比泥小鬼陆恒本人还要蛮横无理，让这些商家感到压力倍增。那么这些老板们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泥小鬼行，他雇这人不敢，这钱不到啊他不走。为什么？我脸不齐回去那把我弄死。泥小鬼不说他该的，他说我黑他钱。对了，这钱过三天是到了，你凭什么晚给我三天钱呢？可能是人家买卖三天前就给你了，你拿着我这三天钱出去，你买了三天股票，这三天正好有行情，涨完了你赚了，用的我的本金。他说这我受不了啊，我最好脸齐了。他也是惧怕泥小鬼，惧怕泥小鬼，你倒跟买卖好好说呀，不急。他吹胡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他比泥小鬼儿还小鬼儿，小鬼儿难缠呢，和小鬼儿以下都有了小鬼儿了。泥小鬼儿要钱不言语，多的闹的时候让你们瞧我陆恒的能耐，只要不闹的时候永远门口一蹲不说话。这位不仅一进门连醒鼻涕带啐痰，摔茶壶啐茶碗，跟着折腾。大伙儿一瞧，他比泥小鬼还王道啊！泥小鬼就臭要饭的呀，他给臭要饭的当奴才，他还这么横，我们这受气受大了。我们这好不容易开个买卖，怎么连这样的人气都受啊？大伙儿俩月过来，越琢磨这茬越可气。走，上盐店开会去。大伙儿全聚在盐店了，盐掌柜一瞧就知要出事儿。干嘛呀？四五趟街的买卖的掌柜的啊，领东的全来了，压压叉叉站一屋子，大伙儿撸个挽袖子，气势汹汹。盐掌柜，这主意就你出的，现在这倒不错，变本加厉。泥小鬼那倒是顺序了，他也不哪雇这么一伙计，挨家替他敛钱，更王道，恨不得骑着大家伙脖子拉屎。 你说我们受了受不了？你说怎么办吧？严掌柜一瞧，这不错，嘿，惹不起砂锅惹赵了。我好心好意替你们出完主意，你们及时的给钱不就完了吗？得，哈几位，要打算永绝后患也不是没主意。有主意是有主意，头样你们得信得过我，俺们信得过你怎么样？我呀，找倪小鬼说去。说可是说，这主意损点成了，一天云在满散，事有事在，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不成啊，嘿嘿，也甭说我这小银店，我这条命就许啊死在倪小鬼手里头。那么我可是为大伙儿，那么我要完了，我这买卖要让他给我抖楞散喽。我这个有老婆孩子，众位可得替我多维持着点。大伙儿一听，这叫托孤啊！你找倪小鬼玩命去，我玩不了命。倪小鬼要饭抓街出身，他这条命不值钱，我有老有小的，我玩不了这条命，陪他玩不起。这条命啊，嘿，我得让他跟别人玩喽。可是有这么句话，这个办事不成不算无能。我当初这事儿说完了呢，你们现在又找我，非埋怨我的不是。现在又找我来，我还能给去办去。这回要再办砸了，可就不怨我了。大家伙都盯着，这倪小鬼要犯了性，谁也好受不了。我是首当其冲，必受其害。大伙一听，哎呦，你叫咱们大伙找人家人把这话都说了，有后头人啊，觉着有点不老合适的了。得了，完了，严掌柜，这主意您要不愿意跟大伙说，您就办去，我们也不打听，惹出多大祸来，还得大伙担。哎，对喽，这话对。行了，有老几位这句话就行了，都请回吧，静候佳音。大家伙稀里糊涂全走了。严掌柜的找倪小鬼来了，陆小爷，走吧，咱们吃去吧。倪小鬼陆恒一撇嘴，好啊，想吃什么我请你，跟原先不一样了。倪小鬼陆恒这点好，大方。为什么？他这按月收租钱，这些人不敢短的钱，他有多少钱都敢花喽。啊，十四五小孩也没老婆也没孩子，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就是要钱那两天他雇这伙计的管饭，平常这伙计你该干嘛干嘛去，他也不养人，所以这钱呢他花着冲。哎，手也敞，想吃什么严掌柜冲我说。严掌柜说，好吧，咱找饭铺坐下，要点酒要点菜，陆小爷您吃着喝着我陪着，有点事儿跟您说。啊，又怎么着了？您雇这脸钱这伙计啊，我得打听打听，是您徒弟呀，是您家里的亲戚啊，还是您的朋友啊？啊，跟我没多大关系，就是我腿懒，我让他帮帮忙。沾亲不沾亲，带故不带故，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可就得说他几句了。嗯，他可替您得罪人呐。您瞧，您老到了各个柜上还是那么样的和颜悦色的，您瞧他吹胡子瞪眼砸桌子拍板凳干什么呀？这是哪位也比他岁数大，哪位也比他身份高，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啊，门上有板板上有眼，那是开的买卖伺候。您说这么着替您惹祸得罪人不说呀，大伙每月拿这俩钱啊，可心里有点过不去。哎，光他得罪人还不说，自从您老拿着这月钱啊，除了没有人到柜上去捣乱之外，并没见什么其他的好处。嗯，倪小鬼小孩聪明，一听怎么着， 我拿这俩钱对你们有好处啊，就是我不上你们那儿折腾去了，怎么现在这俩钱那意思听着不白花了，得跟我要点好处，我得听听怎么个好处。哦，原没有什么好处。严掌柜，您这话说的我不明白，他们每月拿这俩月钱还问我要好处，他们想要什么好处？花完这钱以后，打这以后免三灾去八难，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媳妇对付仨，我这还打光棍呢，没房先来一大三居，我这还住着庙呢，蚊子不叮臭虫不咬，有耗子都奔别人家跑，拿我当的敌敌畏了，怎么冲我要好处啊？我是抓奸的，我是讹吃讹喝的，这俩钱儿拿完之后彼此两不相饶也就是了，我不让贵人折腾去就够瞧的了，还要什么好处啊？您容我把话说完了，这吃着喝着呢，您心平气和，您这吃您这喝您就听我说，不是这么个意思，他跟您这儿啊是不受委屈，哎，跟别地儿呢背不住就有受委屈地方，可是这钱可是给了您了，别人要再要，您说给还是不给啊？再给一份显着对您老都不那么尊敬，不给您是不闹，还有别人闹呢，您净知西关里的事儿，那西关外的城外的事儿您不知道啊。你小鬼一听明白了，这主太损了，要给我拴个对儿，这俩钱不白拿，他要提出一人来要让我逗逗去，那意思我把这位逗了，这帮人也不吃亏，我要逗不过人家呢，我可就完了，这几趟街我就甭待了。哦，这是这俩钱花的觉着冤，憋出这么一坏主意来。你小鬼心里话，小子，这坏主意都是你出的，嗯，我现在就应该周桌，这屋里有什么算什么，什么叫酒壶鱼盘子，我就照你脑袋搁，我先给你查喽，啐你一满脸花，让你带着血回去告诉这帮人去，别跟我动着心眼儿，谁爱找你们要谁找你们要，跟我没关系，到月我这钱少一个子儿，谁也甭打算开张，就这话。可又一琢磨，我叫倪小鬼陆恒，西关里一跺脚城门乱颤，他这话我要不接铁，仿佛他提这人我怕似的，我先听听他让我逗谁，这是大伙儿的意思，是你一人意思，大伙儿的意思有我什么事儿啊？就因为您我挨了多少窝心骂，我没法跟您说，按月拿这钱呢跟您说，他们心里就不宣愤，因为每个买卖都拿钱，唯独您到我柜上就抓把盐，够您这一月吃的就得了，仿佛我跟您这里的有多的秀气似的，这里的有多的猫腻似的，恨不得说他们凑那点月钱，我在当中啊总得有些个分肥，实际您明白呀，我不是为了大伙儿吗，我不敢说我积功好义，我是为了公益，那公益这词儿不是现在的词儿，这过去就有这词儿，哎，我倒不敢说那个，总是为了保大家伙一份平安呢，这都是大伙儿的意思。哦，好，既是大伙儿的意思，我就不跟你废话了，这么着吧，您说吧，谁找你们要钱，哪儿的人难斗，你们画出道来，说出个名姓我先听听，可你们画出道来我就当河走，走得下去也走，走不下去小爷我也走，说走下来了他那买卖就归我了，打这以后啊你们这份月钱还就不用给了，我也不吃你们了，省得你们心里不痛快，说这道我没走下来，我到那儿没闹过人家，哎，我也就甭在西关混了，简直的说 搬出延安府，另起炉灶，我再蒙别人去。打这一说延安府，我栽了。他这么一混充伺候，严掌柜一听，行了，有你这句话就好办。哈哈，好，还得说是陆小爷您，英雄出于年少，错非您，谁敢拉这口子呀？也有您，换别人我也不敢提。为什么？这位太难斗。你说我听听，就在西关外十几里地，您知那条河呀？啊，有条河呀，这个河出产可是不小。哎，鲜虾活鱼，鱼行上啊，也有这么百十户人家，都指着这条河吃。有个罗彪，在家行三，大名叫罗彪，小名叫罗三儿，有个外号叫罗阎王。嗯，那叫什么？他叫罗阎王。你小鬼一听，行嘞，你说这多损。阎王管这小鬼，他让我小鬼斗阎王去，那我斗得了吗？哦，这名字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原先就有的？也就这二年呢，才闯出一外号叫罗，说是他自己封的。那这是不是冲着我来的？这还用问吗？您在西关这多少年了？您打那么高的，我什么？您那小辫那么高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有个您呢。这我当您面说，您可别不爱听。倪小鬼谁不知道啊？他知道您叫倪小鬼，这罗三还敢自称罗阎王，这不是冲您这是谁呀？那怎么着呢？独霸鱼行啊，是鱼市上人没有不怕他的。他不到鱼市开不了市，那碍着我什么了？他本来西关外呀，您西关里呀，最近喝，他这手伸长了，他要染指西关之内。染指西关之内，什么叫染指？这倪小鬼没什么文化，就是他惦记西关里的买卖，暗含着派他余杭手底下打手啊，已然上各个柜上下通知了。这月钱，倪小鬼陆恒拿多少钱我们不管，每月交余杭钱，要不这买不能开。什么叫臭鱼烂虾？弄几筐，堵你门口，尤其夏景天堆积如山，你这买卖甭做了，就说这话了。哦，你瞧，水有源呢，树有根。啊，我这抓街的买卖，还有小的，他这招也损，也是臭鱼烂虾，弄几筐门口一堵，那人还做什么买卖？尤其饭铺茶馆，谁还待呀？大夏天甭说买卖，整趟街都没法过人呢。那么你那份意思，大家伙啊知道我跟您走得近，感情你最向着我呀。我挣这俩钱都结你身上挣，那我都不敢说。他们又把我给推荐出来了，让我请您老啊去说说这罗三儿去，说说，我说他就听了，这不就在乎您了吗？明白了，甭说了，您回去见各位掌柜的，给各位带好，给我三天功夫，三天之后等信儿。要闹倒了罗阎王，买卖可就是泥脚鬼陆恒的，最起码他这余杭有我一半。要闹不过这姓罗的，哎，还是刚才那句话，三天之后也不用你们找，陆爷就走了，我再上别地儿混饭去。那儿您要说不通，您回来大家伙出钱，您是光棍他是势力，咱们光棍不斗势力，大家您就甭废话了，这事就这么办了。倪小鬼站起身形，掉脸走了，当天也没发作。第二天一清早，自己一个人也不带家伙，哎，倪小鬼陆恒到哪儿去，站着能打躺着能挨，抓土扬烟，三篇土地文章做得最好，真让倪小鬼白刀进红刀子出，跟玩命倪小鬼还没有这套，也不带家伙。 一个人晃荡荡顺西关出城门奔西下去了十几里地一瞧呼真热闹啊！紧靠着河码头下边全是船一只一只船挨着再瞧码头上头这西棚一搭小一里地这西棚底下青石板那是为晾鱼用的旁边戳着杆子晒着渔网各种的渔具啊，渔户渔增全都在这儿戳着再一瞧啊也有鱼桶啊也有鱼篓有的那西棚底下呀得有几十篓有的呢有几十桶倪小鬼呢倒背手在这瞎溜达把这桶打开一瞧嚯里边呢一桶清水扑扑楞楞全是鲜鱼都是活鱼一瞧这个鱼篓里边呵都是小的啊也都是活鱼这边虾篓哎成篓的虾再一瞧那边是干鱼晾得了晒干的干鱼有的呢已经都开完膛了这就等着一开市啊饭铺直接就拿走为什么这不开市大伙坐着闲着没事干呢当然这开过膛的净鱼可就贵哎您说开过堂那里头保不齐就有头天有死的呀蒙不了人头一二说都是鲜鱼你这死的卖不出去另外说那厨子也都不傻全都有主意哎一眼能瞧出来新鲜不新鲜不过这石头好的你回去你就省事了它比那没石头的第一它分量上占便宜第二呢它省得您回家带石头了稍微贵点但是没有一个买鱼的买鱼的有没有有都在那边大树底下凉快呢这没开市呢大伙都等着呢拿钱干等着不能卖是卖鱼的也着急买鱼的也着急等谁呢等罗三呢罗彪还没起呢罗彪每天啊抽足大烟晚上喝花酒逛窑子推牌酒抽大烟就这事儿啊不定几点睡有时候天亮才睡呀、啊、几点起爱几点起几点起没敢叫他还呼叫吵了三爷的叫当时就揍啊来了以后这才算开市他这没来倪小鬼来了倪小鬼看半天瞧明白了这是谁的十四五小孩真有认得他的一瞧哟呵这不西关里抓街的倪小鬼陆恒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干嘛这是谁的这是我的我一问我的你干嘛买鱼买鱼你可没带着家伙这不是买鱼这找事儿来的找不也不是找我的事儿估计小鬼要逗逗阎王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中国人》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平安曹福佳周鹏王哲演唱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你就像邻家的笑里老酸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